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朝大使馆官员22号前往平壤市顺安区朝中友谊宅安合作农场进行了友谊劳动。他们帮助农场员干活后，向农场赠送了支援物资。